三女两男陪审员在中午退庭商议之后，一致裁定死者死于不幸，即是前年9月8号中午12点到下午2点期间，在桂地新村山顶小径旁的斜坡因为中暑致死。陪审团提出9项建议，包括主办单位可以使用颜色明显印有赛事名称和日期的标示带，并在容易混淆的分叉位置加派人手指路，提醒员工挂上标示丝带之后拍照记录，或者可以在丝带加上定位，工作人员可以在赛前复查悬挂丝带的位置。另外建议主办方在赛前向员工解释遇到跑手报告事故的应对方法。天气方面，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另外位于雷州半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并逐渐向东缓慢移动。预测本港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明日稍后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至32度，初时吹微风，明日转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三四间中有骤雨和风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骤雨。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235点，升274点，成交金额166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64点，升6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98点，升32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5蚊，跌4蚊；比亚迪股份258.2，升19.2；美团216蚊，升1蚊；中芯国际27.05，跌1毫；阿里巴巴191.9，升2.9；港交所517.5，升21.5。盈富基金26.72，升2毫；吉利汽车26.75，升8毫；恒生中国企业95.36，升9毫；中国平安68.25，升1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76，英镑10.823，瑞士法郎8.587，澳元是5.719，加元6.236，新西兰元5.425，欧元9.2402，每百日元对港元7.0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111。日经平均指数报27,781点，升497点。港金现价报16,770蚊，跌1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7.02美元，卖出1,807.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首先讲交通意外，就是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牛池湾街市有交通意外，影响到一带都是比较挤塞，现在龙尾排到去龙翔道近钻石山港铁站。就是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牛池湾街市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龙翔道近钻石山港铁站，亦都影响到现在清水湾道落坪石都是车多，龙尾在圣若瑟英文中学。而龙翔道去荃湾近彩虹村一段同样都是挤塞，车龙排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另外较早前弥敦道的突发事件已经清场了，去尖沙咀方向近亚皆老街中慢线已经解封，不过一带仍然都是车多的，龙尾排到去旺角警署，亦都影响到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车多，龙尾就排到去窝打老道。其他的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过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 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车龙都是排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天水围天影路去流浮山和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长沙湾。最后揸车朋友要留意今晚的日落时间是晚上7:03，听朝的日出时间是朝早5:56。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住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 Lisa 拉人，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国剧830号手就位， 在火箭军部队的老兵眼中，这班年轻大学生的新丁又是怎样的呢？ 全年百几人，大部分都是这些大学生，我们几个如果不是旅长钦点，比我都不会来陪这班少年仔玩。 晚晚看国剧830， 一个星期七晚，星期一至星期日，港台电视31， 号手就位。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Hello， 大家好，我是方健儀。如果要我揀一首歌送给今届的奥运港队健儀，我就会揀姜涛的《蒙着嘴说爱你》，因为今次的奥运会应该是历届里面最特别的一次了。疫情的关系，大家都要戴口罩蒙着嘴，但是都无了大家对于我们的港队健儀或者运动员的支持、鼓励和爱心的。所以在这里 ,So I say I love you, 东京奥运港队加油。 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はじめは嫌いだった。君が僕を嫌ってそうだったから。 日本乐队世界末日，世界ノワリ第一次用香气嘅概念制作佢哋嘅音乐专辑，因为佢哋认为要将感情完全释放，揾出自我，就需要用齐五感去到接触内心嘅感情。今次歌曲 Tears 亦都系佢哋乐队自己展览会嘅主题歌曲，用眼泪嘅视觉投射感情喺佢哋音乐俾乐迷。日本流行榜推介嘅作品《Sekano Wari Tears》。虽然乐队名字叫做世界末日，但是他们很积极创作音乐，为大家拥抱充满爱的每一日。Sekano Wari 世界末日的作品 Tears。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4:00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音乐 星期一的骚动音乐。 是这个 Low Energy Monday 啊。 是的。 低能量星期一，因为呢我真的很眼瞓啊，而家。 点解啊， 我未吃饭，好肚饿。 今天回来都 keep 住做嘢，做访问。 因为礼拜一通常回到来都是的，即都会比较多事情处理啦。咁、所以我想很多个打工仔都会觉得啊，礼拜一是特别讨厌的，所以。 哦，唔紧要嘅，一阵间我拣嗰半个钟嘅歌系可以帮你 系嘛， 攞翻啲 energy 翻嚟 嘅。好啊，好啊， 因为我都明白大家呢个状态，而本人都系嘅。 系啊，靠你啦咁样。 因为寻日夜晚本身就应该准备今日，即系我哋有啲录音咁啦，访问嗰啲咁。咁但系咧一路有一个拖延症，一路都未即系未去起步去做呢件事。 系。 咁首先，因为有一个好大嘅难题就我间房混乱到一个点，系书台同埋。嗰張凳係冇位啦，擺曬啲衫啊，跟住好多啲垃圾嘢啦。 係， 咁跟住尋晚就諗住開始執拾間房，執靚仔啲，跟住先至開工做嘢。因為尋日真係好耐冇試過 plan 咗全日喺屋企，同埋夜晚喺屋企食飯。我諗都有幾個月冇喺屋企夜晚食一餐飯。 好感動天啊！ 係啦，咁我通常執房嘅時候就會開住個電視喺度有啲聲， 係 咁喺度執啦，跟住好衰唔衰？昨晚开住个电视咁啲奥运项目都过晒啦。咁又转台睇有啲咩可以播住喺度咁就执房啦。 咁就播重温㗎啦，应该通常都係係咪 重温都嗰啲项目都大概睇咗。 喔、oh, ,ok。 因为昨日全日喺张床上面呢、 嗯、 不断转台睇奥运项目，所以好多都睇咗啦。咁呢好衰唔衰转下台呢见到播一套电影喎。 係。 冰冰情人梦啊。 哇。 新垣结衣同埋英泰嗰一套。 我想讲呢一套我係当年喺戏院睇。 呢套我喺朋友屋企电视嗰时播有立过下嘅、嗯、但冇认真坐低睇啦。 係、嗯。 咁、我知有呢一套嘢存在嘅。咁琴日一转台已啱啱开始喐五分零钟咗咁开住一路睇一路執啦。好快地我个人就好专心好少可㗎。就专 心睇啦。 就冇乜執房啦咁样。 合理呀正常啊。 咁而一路睇因为首先即乒乓球项目咁近排啱啱头先又打完啦入咗四强啦。 好叻啊。 打乒乓球最紧要咩呀企中间， 系啦， 因为佢哋应该企咗中间，所以咧 就入到四强啦。 系啊，阿教练话斋， 最紧要听话， 系啊，最紧要呢啲策略嚟噶嘛，企中间系咪先？咁已经有睇一啲项目，咁又咁啱即系安排咗有一套运动嘅电影咁啊睇啦。咁、然后一路睇好专心睇之余，我就开始拎起个电话咧影低啲相，就 send 去一个中学同学嘅 group 嗰度。 OK， 就同佢哋讲话。我好想打翻乒乓波， 打翻即系你以前有打开啦， 系啊，即系教练，我想打篮球一样，哇，好想打翻乒乓波，然后漏嘢就因为执紧房啊，反正都就喺屋企咧就抄翻咧嗰一两块乒乓球拍出嚟。 嗱呢度咧，我要截一截你先，我一定要问，作为我都中意过打乒乓波， 直拍横拍 系啦， 直拍，我细细个开始打，我觉得直拍个感觉啊，好似。正宗啲咁啦， 系嘛？ 咁其实呢啲叫咩咧？一个运动嘅趋势，而家你见大部分都横拍噶， 系啦。 但系当年仲打紧嘅时候，都多人系揸直拍嘅。 系系。 我学嘅时候，因为我系我阿爸教我打乒乓波， 系系系系。 咁所以就揸直拍。 我系揸横噶，感觉上型啲啊，因为 系嘅。你好似拿住把刀，定系唔知二刀流咁样。我细个你玩过噶啦，左右两拍。 系啊系啊。 嗰时学直拍，因为我爸揸直拍，咁亦都会有一种觉得好似好正宗同埋系啦方模啲。 OK。 咁我嗰块有少少。唔同嘅嗰块直拍，我系水虫拍。 哇，咁讲究！ 然后你只手拎住嗰个位置，佢凸起咗啊，即系个柄位咧系凸起咗，系嗰啲水虫木嚟。 O K， 咁其实唔系好贵，喺啲文具店度买。 嗯 嗯， 因为嗰阵时最讲究咧，我哋系嗰块胶噶嘛。 系啊，即系弹唔弹啊？ 嗰块木就冇乜所谓，我觉得拿住水虫木拎出嚟已经好型噶啦。 系， 咁跟住就系玩嗰块胶咯。 嗯，你真系会买块胶换嗰啲嚟噶？ 我而家嗰一块拍摆咗十几年啦，一路都系，最后换上去嗰块胶咧，其实系我阿爸以前块球拍嘅胶嚟嘅，即系有一种继承咗 传承啊， 系 我爸以前喺屋企又留住咗两块乒乓球拍， 嗯嗯， 因为佢成日好 proud of 自己参加过呢个乒乓球比赛。 系， 咁个咩比赛就佢以前工作上面可能公司会有世界各地唔同嘅分公司， 哦、 都系亚洲区啦，其实。 OK OK， 咁、 okay. 就会打嗰啲咩三国赛。 哦， 即系香港可能有分公司出代表啦，我当马来西亚，跟住唔知新加坡定点啦，咁唔同地方会出。佢嗰时咧就代表公司即系香港嘅分部就出去打咁、啊，唔記得佢咩名次啦，咁樣，所以咧佢就喺我細個嘅時候已經有乒乓球拍喺度，亦都會同我玩嘅。 嗯， 咁佢嗰塊我仲記得當年好勁嘅就 butterfly 嘅膠 ，OK，butterfly、 okay. 嘅拍同埋膠，咁當年都好勁。嗰時我攞，因為點解我知好勁咧？就係我喺學校去打乒乓波嘅時候，咁計屋企隨手拿啦，咁其他同學都用一紅雙喜嗰啲嘅， 係啊， 我拎出嚟嗰份 butterfly 喎，即係哎呀咿呀 ，I'm a little butterfly 喎，幾犀利！咁啲同學同。哇，好劲！我嗰时啲同学讲完我先知啊。 哦，你当初系唔熟悉 噶，唔识噶。 OK OK OK。 仲要系个球拍边咧系贴咗嗰个胶纸噶，写住 写住 butterfly。 系啊，咁所以中一入到去嘅时候， 威风。 入到去打啲人就哇，好劲我去拍个，我真系唔知啊。 咁样我打起上嚟都真系威啲咧， 有啲分别真系会弹啲嘅。 OK OK OK。 咁所以去到慢慢自己揾到自己中意嘅水虫。木嗰只直拍，我就最终决定将嗰一块我阿爸嘅球拍嗰块胶咧，就起咗出嚟，就摆咗落去我自己嗰块板度。 你好有心机哦！ 系自己剪啊，其实好大勇气嘅细个，因为你要将佢，因为个 size 水松木嗰个直拍系细啲噶， 吓， 唔系相对于横拍最大啦， 系啊， 直拍其实都阔噶嘛， 系， 水松嗰只系长方体多啲嘅，咁嗰时好大勇气，因为你要剪啊，白嗰块打咗咁多年出过去比赛嗰块拍嘅胶。 我想问你有冇问过佢噶？ 梗系冇啦， 你完全唔惊佢闹噶？ 唔惊啊！跟住所以嗰块牌一路 keep 住喺度啦。啊，同埋即系讲起乒乓球真系好多。同埋嗰阵时，如果大家玩个乒乓波，会买一支嗰啲类似 mousse 咧，打之前咧喷喺嗰块胶上面抹，等佢黏啲噶嘛。 你玩到咁 嗰时好多同学都有，因为嗰阵时因为讲翻少少 background 就系我中学。初中中一入到去你都系玩运动，但系我哋学校冇足球场啦，叫做咁篮球场就唔够人打啦，咁啲高方嗰啲好劲，咁唯一我哋就系乒乓球场嗰度咧有六张台，咁就分咗中一、中二、中三、中四、中五。就每个 form 有一张台，咁中六七就 share 一张啦，因为通常中六七都好少打，因为要准备 温书啦， 系啦，咁所以叫做有一个属于我哋嘅地盘就。总之，全部 form one 就会喺嗰度啦。咁大家识 friend 啦，咁同埋你一定你打极都系 form one 嘅水准，你唔会有其他人过嚟嚼啦。咁系啊，咁所以嗰阵时就成日会打。咁啲同学就好讲究啦，就系、是、见到佢哋买嗰支，我系咪 mousse？ 我真系唔知咩嚟。 总之就系要喷噶啦， 喷上去搽完，令到嗰块胶绝啲落西会劲啲。咁、但系冇钱买，又唔好意思，即系叫阿爸买嘢俾我啦。于是乎咧。我喺屋企出发之前，点样令到块球系黏啲？攞我爸啲剃须膏， 我估到你啊！ 因为又系白色啊嘛，你又系嗰啲咁嘅嘢揿咗你， 差唔多啫。 跟住同埋最紧要试少少，又黏啲，于是乎 好似得。 系啊，跟住之后咪买攞嘅剃须膏，翻学之前每日就喷上去乒乓球拍度，然后就揾嗰啲海绵咧就捽匀佢就好黏啦。咁 OK， 系啦，然后就再黐块纸喺上面，咁样保持住嗰种黏度咁样。 最后效果如何咧？出嚟？ OK 嘅， 冇报销嘅， 冇报销嘅打到嘅，好过瘾嘅，你自己觉得好正咁咯。 平价玩法 系啦，即系我大概，所以我乒乓球拍喺度 keep 住，佢跟住后屘自己有钱就再买咗啲真系乒乓球专用嘅，摆咗咁多年，我都见佢冇爆炸，安全感就冇抌到摆喺度。 我建议你唔好揿啊。 咁所以我而家屋企就有呢个拍，所以就 send 咗去个 group 度，就问即系同啲 friend 讲，哇，真系好想打翻，好耐冇打啦。 系。 咁有啲 friend 都覆嘅，就話、哦、我近排都有同我女朋友講，不如買翻塊球拍打啦，因為嗰啲都係以前我哋讀書嗰班會打乒乓波嘅 friend 嚟嘅，係啊，即係有呢個咁樣重拾， 要約、我因為我唯獨是喺中學時期咧，即係我都。一睇就知道唔係好做運動嗰啲嚟㗎啦，我唯一做得最多嘅運動就係乒乓波，咁、啊基本上我仲要係真係神心到禮拜六日會去 book 場去打嗰啲嚟㗎喎， 好好啊！ 咁基本上咧，我夠膽講，即係香港島唔計啦，咁但係九龍新界嘅每一個。 嗰啲要 book 嘅場我都打過曬咁滯㗎啦，因為真係好難 book 嘅。咁然後仲要每次都提早 book 嘅，咁所以咧我又定期有啲波友會陪我一齊打乒乓波啦，咁就一路打。其實點解會令到我想打乒乓波咧？其實係因為一套漫畫嘅。是有一套叫做冰冰嘅漫画，就是大友克洋画嘅。咁然后嗰阵时细个睇，哇觉得好似好有型咁样，即係两个男主角咁样。咁跟住然后自己又觉得啊呢一样系唯一自己一个可以靠努力练得到叻嘅运动嚟嘅。即係冇乜先天条件会影响到。咁所以我就一路同一啲固定嘅朋友去打去打去打，咁但係我发现呢真係一山还有一山高啦，打下打下呢加上又冇阿波成咁讲究，又要噴 mousse 又成咁样。 呢啲典型嘅自科架撑刀我就係呢啲啦。 係啦，咁所以呢我打到上中学之后呢我諗中三之后就开始少咗玩啦。 喔、哦、 係啊， 我係咪呢好似我中二三开始打踢波就少咗啦，咁乒乓球中一二真系最多，同埋嗰阵时逢系中一都可以参加一个叫做乒乓球训练班嘅，咁就系喺中一嗰度就会跟有教练教，然后从中就会拣一啲人入去校队咁。咁我嗰阵时好似去唔到校队嘅质素啊，真系太难啦。咁但系嗰一两年就 keep 住同啲同喺学校打啦，翻去社区中心又打啦，然后参加社区中心嗰啲乒乓球比赛啦咁啊，然后就会经历到。真系原来你未热够身就会输咗，嗰种状态你平时几劲都好啦，好似觉得自己好好识飞咁，真系计住分，然后逐分逐分嚟开波，原来你系会手震，同埋嗰个时间过得好快就，哇打完一局啦，咁啊打完廿一分啦，跟住咁就输咗， 咁又全炒咯， 系啊，有一种咁，咁但系又另一个阶段去到唔知。中三四即系又 keep 住踢波啦，中二开始踢，但系嗰阵时又觉得啊乒乓波。暑假都可以玩下，因为你踢波始终需要嘅人多啲啊、 嗯。 你乒乓球你揾到一个对手就得噶、 嗯。 所以嗰阵时我系有特登翻转头去参加一啲乒乓球训练班嘅。就系喺唔知会所搞嘅，但我系同两个僆仔一齐。嗰两个僆仔小学，我系中学。跟住咧个教练第一堂见到我话：喂，其实你识打，你做咩报我呢个班？因为我系最初级嗰啲。 OK OK。 我嘅答案系：其实我从来冇正统学过，我想由最基础开始学起。 OK， 咁佢教咩咧？系滴滴仔。嗰啲定系点咧？ 都唔系嘅，佢同两个小学生就有滴滴仔慢慢玩啦。但佢同我练咧就系高阶少少，真系转腰系啦，跟住不断猜、不断猜、不断猜，同埋经历会攞个网喺度捞啲乒乓波嗰啲咧。 哇！我觉得好有型啊！我好中意睇人哋隔篱练波练呢啲咧，我好羡慕啊！因为佢哋好多个乒乓波啊，我通常打乒乓波都系带三两个去嘅啫。 系啊，所以就好想买翻嚟玩啊，搞到我。买咯， 而家有钱咯， 然之后重新练习翻，系咯， 重拾翻 啊嘛， 系啊， 重拾翻嗰阵时童年嘅回忆，同埋嗰阵时都叫喺乒乓球场流连咗好耐，嗰阵时留低好多嗰啲汗水啦、脚毛啦，同埋嗰啲 mousse 啊，剃须膏 黐立立啊。 谁来推开这片雾？人海中漂泊，迷失不懂分真伪，沿途无风不知去路，抬头夜空中闪过，昏暗困惑于天际，如春晖笨拙的躯壳跌碰过很多，重新再学习这一课。 To be the man I wanna beI just need to practice a little bit more. Practice how to be the perfect man I wanna be. I just need to practice a little bit more. Take care of the ones I care and make them proud of me. They said practice makes perfect. They said practice makes perfect. They said just a little bit more.笑毕竟狂傲，年月中漂泊，迷失中不知分寸，纯粹地看清这航道，抬头南天风吹散，担忧里学懂这一切。 月，准备笨拙的躯壳跌动过很多，重新再学习这一课。Be the man I want to be。 这个有 Tyson Yoshi 的 Better。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宣布，公务员同政府员工、医管局员工、安老及残疾人士院舍员工、中小学、幼稚园教职员都必须接种疫苗，否则要自费定期接受新型冠状病毒检测。林郑月娥说，公务员和政府员工现时的接种率达七成，若果未有接种疫苗就要每两星期作检测，九月时检测需要自费，并要在公余时间完成。另外，他又指医管局员工的接种率有67%，形容他们站在前线，有机会接触到受感染人士，而安老及残疾人士院舍员工的接种率有64%。他亦提到中学、小学、幼稚园、特殊学校的教职员，强调不单校长和教师，职员都需要接种疫苗，否则要检测，认为学界的接种率只有47%，有提升空间。政府公布六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是281亿，较去年同月上升5.8%。五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修订估计较去年同月上升10.4%。同去年同期比较，今年上半年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上升8.4%。六月的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中，网上销售占8.1%，按年上升63.8%。珠宝首饰、钟表和名贵礼物上升31.8%，服装升18.8%。超级市场货品的销货价值就下跌7%。政府發言人說，在本地疫情穩定和勞工市場改善的情況下，消費需求進一步恢復，消費券計劃將有助刺激本地消費意欲，為零售業提供支持。河南省近期暴雨成災，至今302人遇難，50人失蹤，直接經濟損失超過1142億元人民幣。其中鄭州292人死亡，47人失蹤。河南省政府新聞辦在記者會說，截至今日中午12點，全省共有超過1453萬人受災，當局組織緊急避險超過93萬人，轉移安置超過147萬人。今次特大洪涝災害又導致超過89000間房屋倒冧，農作物受災面積超過1635萬畝。中国在东京奥运增添3面金牌，汪周宇在女子87公斤级举重肘举做出120公斤，挺举150公斤，总成绩270公斤，夺得冠军。银牌和铜牌分别由厄瓜多尔及多米尼加选手取得。在男子体操吊环项目，中国包办金银牌，刘洋以15.5分夺得冠军，是中国队在今届奥运首面体操金牌。银牌由尤浩攞到，希腊选手获得铜牌。射击代表张常雄在男子50米步枪3支项目以破世界纪录的成绩夺金。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明天稍后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至32度，初时吹微风，明天转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三四间中有骤雨和风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晚上七点。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咁喺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咧，较早前近牛池湾街市嘅意外仲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嘅交通非常挤塞噶。而家清水湾道反方向落翻去龙翔道嘅车龙排到去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对开。咁另外观塘道同埋龙翔道嘅龙尾咧，就分别去到九龙湾港铁站同埋新光中心。咁就喺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牛池湾街市有意外，一带交通非常挤塞，而家车龙分别排到去清水湾道接近顺利纪律部队宿舍、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同埋龙翔道近新光中心。咁另外喺窝打老道去狮隧咧，近龙翔道公园即系入口附近有意外，而家车龙排到去约道。咁而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嘅交通大繁忙，龙尾喺黄大仙中心。咁就窝打老道去狮隧近龙翔道公园有意外，龙尾约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嘅龙尾近黄大仙中心。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咧，近新鸿基中心嘅慢线有交通意外，而家车龙排到演艺学院。咁隧道嘅情况咧，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因为新鸿基中心嘅意外，车龙排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咧，龙尾喺东港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车龙排到欣怡花园。咁同大家讲一个渡轮嘅消息咧，就由于机械故障嘅关系，呼吁小轮来往屯门同埋大澳嘅航线咧，系由下昼嘅五点起暂停服务噶。咁要搭渡轮嘅朋友，请你留意住嗰边嘅最新消息啦。路面嘅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嘅龙尾果栏。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车多，车龙排到近窝打路道。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开始车多繁忙。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兵屋落斜去西贡、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长沙湾、天水围天池路去流浮山同埋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要战胜疫情，回复正常生活，大家都要接种新冠疫苗。无论几后生、几强壮，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哋依然有保护作用。为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着想，为重回正常生活，我哋都要接种疫苗。Go for it！ 要赢就一齐赢。 Gigi 同我玩夹公仔机系咪好深夜浪漫呢？ 其实我夹货柜都识噶。 好深夜浪漫啊，思芬。不过你冇牌都可以调运货柜嘅咩？ 梗系唔得啦，唔系净系听我莫莉讲啊，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短剧讲，嘉宾有佢。 货柜处理要安心，做足准备自放心。我系 Gigi 张曼芝。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t.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your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多成啊！ 如果有一般去太空住，你会唔会去啊？ 我谂好多人同我一样，都未必会。 特别新闻报道，由于地球受到严重破坏，大批人类已进行迁移计划，只有小部分留守旧家园。喺呢个时候，我哋交俾十方侠为大家报道。 终于等到佢哋出新嘅派台作品，继张希克之后，佢哋化身地球防卫军，佢哋系十方侠。 回头望见身影要靠近，逃离闹市穿梭街角弯，濒临绝处需找救赎，停留绝望深渊的那刻，同游半截多不过千里，剩下独个专职找恶鬼，如何面对眼前的困惑，若这刻停下梦幻，这鬼在身 网量一只个一只夹心我全场，大使你破坏坏力咗十界，用恐惧统治个世界，我梦中结着近身白太自私自利嘅手则最快，但未算数嘅小孩仲未打算未战就厌败， 孤身走过被封印的秘道，举手挡前路，解封心里的他越身闯关，浩劫面前狂攻， 跟住歌词同埋呢个氛围咧，好似睇住以前呢嗰啲特摄片咧，跟住打怪兽嗰种状态。 有人生活就忐忑，有人无视的压抑，剩下的就系一不自信奋力去还击，即使前有荆棘，后有敌人追逼。But we are all freaking legend John Wick， 都算不入嘅一班正义大侠，不就沉默，就算神不要惩罚我哋，但做好过结局只得一句 ：Life but for come。 由香港的独立乐队十方侠以及找来林奕康做监制的派台作品，讲紧啊，究竟你面对生活呢一个大怪兽嘅面前，你会点样去面对呢？地球防卫军啊！ 生活嘅压力。最好星期五晚出嚟饮杯嘢。听过力臻嘅《星期五放纵》啊。 每天充满经验，最哪怕不是晴天，把不同味觉兑现，就算有一点危险。有你在我身边，每一刻都是新鲜，呼吸都变。 清晰释放的还不够， 念在流淌，音乐它发着光， 想放松情操，聆听心跳呢喃， 像微星状跟你一样， 有月亮人思想就是放飞向月光，偷偷摘下远方放在我的床，别怕当心在慌，我的头在你肩膀，新鲜感新味都在， 每天充满经验，最哪怕不是晴天，把不同味觉兑现，就算有一点危险，有你在我身边，每一刻都是新鲜，呼吸都变微甜， My love is so fresh。 我游戏想要穿着云朵背包旅行，看着你应该身边风景，放进心里在一起，每一秒都 早已拥有下厨饭的独家秘方，不再需要他们所谓欣赏， 我只要快乐至上，自由的主题那是我来定义，要什么目的，一切都是注定，曾经也对未来感觉过迷惘，是你让我找到了我， 找到了我， 我明天将抵达任何地方，抬头会看到星光闪烁， Keep it out of way， 凭着颗心为你跳， 一直品尝着滋味， 快抱紧我，你会知道时间太多，我也不要再错过，今天我照样难忘，再对你轻声地说， Hey Johnny， Let's bring the big bag， 每天充满经验，在哪怕不是晴天， 容祖儿的派台作品 featuring 有李斯丹尼这一首充满着夏日 dance floor 的感觉歌。叫 So Fresh， 在个 dance floor 最开心莫过于见到一个你喜欢的人。 Oh baby what you want，I give you what you want， 我自急死了就如没法抵抗，收起单的不安，以你走我衬托，细节都不要错过，解开枷锁， I saw you oh baby no no， 假装冷漠， I keep my eyes on you my baby no no， 装心偷喝， You oh oh oh oh， 体温 feel 都改变我， You oh oh oh oh， 何向我都不会错， You are my babyYou are my baby， 不必很正经。You are my baby， You are my baby， 只要一下反应。You are my baby， You are my baby， 仙境中角色。I just want you， Oh I just need you。甜蜜咬着耳朵。All the things you need is me。无视世俗眼光。Oh I just want you。 want, I give you what you want。 你笑点急降对我渐有感觉，开口不需很多，始终心底痛过，未变得想要借罪乞讨抚摸。 Eyes on you, oh baby, no no, I keep my eyes on you, my baby, no no, 就会碰撞。 You, oh, oh, oh, oh, 开不出花可结果。 You, oh, oh, oh, oh, 一分钟都不抱紧你。 You are my baby, you are my baby, 不必很正经。 You are my baby, you are my baby, 只要一下反应。You are my baby, you are my baby, 先见中觉醒。I just want you, oh I just need you。 甜蜜咬着耳朵， All the things you need is me。 目视细逐眼过， Oh I just want you。 Oh baby, oh baby, oh no way。 Oh baby, oh baby, oh no way。 Oh baby, oh baby, oh no way。不必很正经。 You are my baby, you are my baby, 挑衅出你感性。 You are my baby, you are my baby, 今晚不醉醒，一切即兴，来解放本领。还在诱惑我吗？ All the things you need is me。 洛阳秘密透过， Oh let me hold you。 如果容祖儿嗰首系一个跳舞疯狂嘅晚上嘅开端，咁啱啱嗰一首咧就应该系去到深夜。听个 JNY Beast 同埋193嘅歌叫做《你是我的飞》，难得喺呢个人山人海嘅夜晚见到你。今晚我都冇咗自己，好想同你一齐过。 和你被背负着便沉进睡，无处心安，无从顾虑，记忆跟我同居。遮掩过某疤痕，某天回归，相恋过与被咬碎，全副武装，无视阶梯。那伤口却像有鬼抛不低。 有冯允谦的派台作品叫做《恩爱之罪名》。 谁判基因发肤有罪，存在若发现剩余无间的畏惧，偷偷将吻寄生于脊椎，无念挂也许。这段恋你将和我的默契，捉不到无爱你。 恨惜那日期，人物故事场地，像当初是你赠我爱别离，贪生到贪死，下世纪有悲有喜，再起起别这多传奇。 今晚真系想留低噶，但我发现有啲好重要嘅事情要做。望一望个钟，咦，时间都嚟到凌晨咯。睇怕我都系时间要走啦，因为我唔想冇尾班车坐。同埋搭的士真係好贵嘅。 走先啊，係咁先啊，下次再玩啊，再见啊，係咁先啊，下次见一下。走先啊，係咁先啊，下次再玩啊，再见啊，下次见啊，有下次嘅话。见大家都飲到咁上下，望下隻表啊，就嚟冇尾班车啦，准备起身，你哋拉住我话我饮唔够，好似想同我死过，你哋唔明我几真搭 N259， 而家唔走，飞的都至少两嚿，要平就要落旺角转小巴走，但系呢啲嘢我点会讲出口啊？喂啊，唔系啊，喂，即系要走啦，唔系啊，喂啊，即系要走啦，喂，喂啊，唔系啊，喂，即系要走啦，唔系啊，喂啊，即系要走啦，喂，系系兄弟咁。点啊？唔好玩，唔系好玩，但都系要走噶。唔系，你听我讲，听我讲，真系要走啦。要走就要走，要够胆讲出口。要走就要走，搵呢度嘅出口。走先啊，系咁先啊，下次再玩啊，再见啊，系咁先啊，下次见一下。走先啊，系咁先啊，下次再玩啊。再见啊，下次见啊，有下次嘅话。并开啲手，我冲落楼，走嘅时候有少少内疚，系咪扫咗佢哋兴，系咪太不近人情，开始反省。我好似有啲明 ，party 冇咗我冇咁分，就系留住我嘅原因。啊，其实大家高兴先系最紧要，我应该翻去陪佢哋到听朝。喂，系啊，我翻嚟啦，系啊，喂，有冇挂住我啊？喂，系啊，我哋饮杯先啦、啊。吓、啊，咩话？你话转头先啊？吓、啊，佢哋头先唔系咁留住我嘅咩？点解？而家个个醉晒，冇人理我嘅。 虽然呢个 Weekend 大家都俾呢首歌洗咗脑噶啦，呢个有 MC Soho 啦、Kitty 啦，同埋 featuring 嘅 Kian 9896有呢首派台作品，叫做系咁先啦。系啊，系咁先啦，先听一节六点钟新闻报道。 举重以总成绩270公斤夺得冠军。路透社报道，拒绝登机回国嘅白俄罗斯短跑运动员齐马努斯卡娅进入东京嘅波兰驻日本大使馆。俄罗斯传媒就话，白俄驻日大使馆向日本当局提出正式请求。 提供有关齐马努斯卡娅的信息。齐马努斯卡娅声称投诉国家队教练在未得到他同意之下安排他参加不擅长的接力项目之后被强行要求回国。他在抵达东京羽田机场之后向日本警方求助，目前受日本当局保护。据同齐马努斯卡娅有联系的白俄团体说，齐马努斯卡娅将向波兰寻求政治庇护。白俄罗斯奥委会指基于他的情绪和心理状态决定要他退出。白俄官方传媒批评齐马努斯卡娅缺乏团队精神。国际奥委会要求白俄奥委会解释。日本外国官房长官加藤胜信说将与东京奥组委了解齐马努斯卡娅的意愿，与其他团体合作采取适当步骤。天气方面，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另外，位于雷州半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并逐渐向东缓慢移动。预测本港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明日稍后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至32度，初时吹微风，明日转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三四间中有骤雨和风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晚的7点。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领首先跟进较早前的意外，较早前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牛池湾街市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的了，不过一带仍然都是非常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去龙翔道近思瑞口，反方向落平石都是挤塞的，龙尾就排到去顺利村。另外窝打路道去思瑞近龙翔道公园的交通意外亦都已经清理好的了，不过现在思瑞的九龙入口都是比较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公主道近创资中学和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而较早前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新鸿基中心慢线的意外亦都已经清理好，龙尾排到去水务大楼。而葵涌的和葵里较早前有爆水管的，现在和葵里的来回方向所有行车线都已经重开返。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排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排到北角政府合署，西行的龙尾就排到太古城。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由于较早前有意外，龙尾就分别排到公主道近住创资中学和观塘道近住牛头角下村。沙田入口都是比较车多的，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龙尾排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过栏。在新界区大埔公路去粉岭近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天水围天池路去流浮山，沙头角公路佳境花园来回，和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长沙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过去两年，香港面对严峻挑战。事实证明，在中央支持下，香港经得起考验。香港人齐心抗疫。现在是砥砺前行重新出发的时候。2021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详情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你幸福吗？ 做人必须懂放下完美，同时也时时接纳自己。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幸福的绕道》，一起细听梁超峰用声音细数十位走过低谷甚至死亡边缘的香港人寻找幸福的故事。今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CIBS 港剧《港剧二》继续为你送上精彩广播剧目。 以前啲绣花鞋得大户人家有钱小姐先买得起。 喂，系咪兄弟波先？嗱，我哋听日就一齐元孝星中六。 马有讲马，马有讲讲，唔系讲跑马，系讲马来西亚。 正当你过关嘅时候，海关人员咁样问你 ，Sudawek Singapalum， 其实就系问紧你打咗疫苗未啊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林慧， 钟哥，乜嘢事啊？ 有朋友问我关于升小一嘅事， 你识咩？ 我唔识啊，又问我有啲乜嘢要留意。 你识咩？ 我唔识啊，仲问我识唔识人可以解答一下。 你识咩？ 我识你咪得咯。 密斯巴比 Miss Lam Lam， 暑假期间同你分享升小一攻略。 晨光第一线节目时段内播出， 香港电台第二台。 呢、这个夏天享受阳光，要有晨光。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Lord,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喂，边位？ 你好啊，我哋港台噶。 吓， 我真系恭喜你啊！ 吓， 恭喜你上榜啊！每个星期，骚动音乐都会打俾一啲音乐单位， 以整齐嘅制服、友善嘅笑容， 恭喜佢哋登上最新一期中文歌曲龙虎榜。 所以我哋呢个环节叫做 我真系恭喜你啊！ 我听头先，我半个钟有冇醒啲啊？ 醒晒、okay、啊！我而家好有 energy 啊！ 最紧要有咩啊？你喜欢嘅 client 九万九六啊嘛？ 正啊！但系你踩住人哋，我好嬲啊！而家要 我费事你太开心 咁啊！系，我惊太投入，一阵翻唔到嚟做节目。 嗱，六点钟之后咧，我哋星期一有呢个环节，就系、是、我真系恭喜你啦！咁我哋就会打俾最新一期中文歌曲龙虎榜嘅上榜单位，咁我哋都会拣选其中。两位啦，按照时间关系拣两位咧，打去恭喜佢嘅。咁呢个时候我哋阿斌就打紧俾第一个啦。 喂， 喂，你好，我哋港台噶， 我真系恭喜你啊！ 系， 系啊，听唔听到有啲烟花声啊？ 哇，听到啊！你听唔听到有啲马路啊、街灯？唔系街灯，嗰啲红绿灯声。 听唔到啊！ 听唔到啊！ 听唔到、 啊。你嗰边收得好好啊？ 清噶嘛，我呢度。 好清啊！ 好清啊！ 咁啊得啦。 我哋呢一通电话咧，打俾林欣同阿 Mac 嘅，你好啊。 系 ，Hello， 大家好。 我哋呢一通电话系将个消息话俾你听嘅，就系、是、因为你嘅派台作品《林中鸟》咧，喺我哋最新一期中文歌曲龙虎榜咧，系新上榜嘅歌，所以将你消息话俾你听嘅，恭喜你。 好开心啊！多谢。 我谂呢一首歌，对于你嚟讲意义都系咪都算系几大嘅一首歌嚟嘅？ 系啊，非常之大。 系咯，因为系你讲啊。 好，因为呢一首歌，其实我四年前已经收到个 demo 啦。 系。 咁跟住我谂喺两三年前，咁我就已经收到份词啦。 系。 咁就同而家我谂有七成噶啦嘅嗰个完整度。 系。 咁其实系讲咗。我咁多年嚟即係一啲高高低低经历过嘅嘢，亦都去总结咗一个啊，好似叫做 我觉得有少少火凤凰嘅感觉，其实嗰、那个林中鸟 系， 即系好似烧我唔死，然之后喺灰烬度， 系 再泼开晒所有灰，然之后重生嘅感觉， 系啊。 系啊， 同埋呢个林中鸟，我见有一个写法，林中系真系光临个林啦，终结个中啦，林中鸟，然后就浴火重生，火凤凰嗰个林中鸟， 好笑啊呢、 這个， 系啦，即系有呢、這、一个，唔知道会唔会谐音定系咩啦咁样。 呢、這个系好 get 喎，真系，但系又好似可以吻合到喎。 系啊，就 是、又中唔好，又中唔去啊。 系啦、啊，即、就、系、是、去到最尾嘅时候，突然间呢个哇，火重生变凤凰嗰种感觉啦。哇， 系哇。 但系你话两年前已经有呢一个歌词嗰样嘢都收到啦，咁、 啊、 但系真系摆咗喺度两年嘅时间，到而家推出中间经历过啲咩咧？呢、嗯、首歌。 哦，即系你嘅意思系收到 demo 之后， 系啊系啊，同埋你话迟两年前都已经有七成左右噶啦嘛，咁但系要隔咗一段咁长时间先至可以见到大家啦，咁样样。 我觉得嗰阵时嘅我咧都未 ready 去唱呢一首歌， 哦、 因为好似都未够，因为呢首歌咧即系去讲已经即系唔系嗰一种雨过天青啦，彩虹一定会出现啦，即系唔系嗰一种安慰， 系、嗯。 而是想讲要有那种打不死的精神、啊 是 是。其实人生是永远都是哎好像打完这一关大佬你唞一唞都不知道有没有唞有时。即下一关又会来的了嘛。 是。 即人生就是不断面对很多磨练而你又变得越来越强。 嗯。 那而林中你我就是觉得你其中一个信念啦就是你要学懂去喺嗰一个漩涡未解决啦，嗰一个黑暗都未彩虹未降临嘅时候，你要懂得同嗰一个逆境共存咯。 嗯， 系，所以都需要时间去消化。 系唔系话见到曙光你先识行落去咯？ 系 嗰种强悍系。 所以为咗鼓励你今次新歌上榜咧，我哋骚动音乐都有嘢送俾你嘅。 有嘢送啊！ 系咩啊？ 我哋有四句押韵嘅嗰啲，你当唔知系咪诗啦，定系咩？ 系啦，总之咧， 系你哋写嘅， 就好鼓励嘅。 你听完就知道一定系我哋写噶啦。 等我嚟、 哦。好啊，嚟啊！ 第一句，新上榜有林欣彤， 林中鸟志气不穷。 MV 气氛好凝重， 挨过风雨继、续冲。 好啊，好啊， 系咪一听就知道我哋写？ 系咪有道理啊？即刻 系咪有啲力啊？ 非常有力啊！ 好，今日我哋系好对唔住林欣彤喺咁认真嘅分享之后，我哋分享咗一个咁 唔会啊 特别嘅诗。 我觉得喺呢一啲逆境波咧，其实幽默感同埋开心系好紧要噶。 系啊，所以我哋唯有用呢一个方法嚟。 多谢你哋啊！ 系啊，咁亦都预祝林中鸟嘅呢首歌嘅成绩继续向上爬啦。系啊， 好多谢多谢， 唔该晒你啊， 好努力噶啦，多谢你哋， 继续加油 ，thank you 林欣 彤，大家都加油 ，thank you， 拜拜， 拜。 心思要去寄存，再寄存。置身风中，见过太多风景，每趟旅程都太短。等雨路过，哭声笑声也路过，晴空也路过。其实落雪亦有快乐。 这些歌，唱过友情与爱情。你的天空有了我身影，回头旅程好看。 听过有最新一期中文歌曲龙凤榜新上榜的作品林欣彤的《林中了》。好了，我们现在打给第二位了。喂， 嗨， 喂，喂，我们是港台的， 我真的恭喜你啊！你好啊 ，sorry， 原来接通了我哋，仲自己喺度讲嘢添。系啊，第二通电话咧打俾嘅系黄燕啊，你好啊 ，Hi，Hello， 大家好， 我哋又有好消息话俾你听啦， 系， 因为你嘅新派台歌《轻盈》咧，啱啱呢个星期新上榜喺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啊， 多谢， 恭喜你啊，咁我哋咧即系将呢个消息话俾你听之余。我哋仲有四句押韵嘢， 又再送嘢俾你啦。 已经知道我哋谂嘢啦， 嚟啊！ 好，第一句，王然轻盈新上榜 ，fans 买碟好疯狂， 销量冠军又上榜， 月尾开 show 冇彷徨啊！ 哇哈，好好诗，好诗。 系啊，里面咧即系有几个嘅消息都系关于你最近音乐上面噶啦。啱啱嗱，我哋龙虎榜度上咗新上榜啦。咁啊，销量都几好啊，九到痕迹系嘛？ 系啊，真系多谢大家支持啊！因为呢个时代可以出到实体碟都唔简单，咁所以我哋嗰时谂嘅时候，想将嗰只碟嘅重量，即系讲紧佢个意义上嘅重量同埋收藏上嘅重量增加啲，咁所以都即系用心地做，然后大家都感受到个用心，同埋都好支持，都非常感动。 我以为头先你想讲话，哦，因为配合翻新歌宣传，个实际重量都会轻啲， 轻啲 咁样。因为里面有一啲嘅作品就冇派到台啦，咁啊派紧台嘅就系呢一首《轻盈》啦，系啦， 《 轻盈》都不如都介绍一下呢一首，因为个曲风沉重，但系想讲嘅 message 亦都希望大家好似轻盈啲咁样。 系啊，系啊，系啊，因为呢首歌唔系真系咁轻嘅，即系唔系飞嗰种轻嘅，佢其实系想讲呢个世界好沉重啊，即系好多嘢都唔系咁容易可以解决到，可以即系面对到咁样。咁但系咧喺以前或者好多时候，而家都系好多人都系咁啊。你面对到问题嘅时候，第一下咧，你会跟住个问题一齐沉沦落去，即系用一个好消极嘅态度去面对。但系其实咁样系唔会即系好解决到件事，同埋好辛苦。咁所以后屘我就发现，原来可以用一个即系轻盈啲、自在啲嘅姿态去面对。咁 咁其實係就係呢首歌咁，所以你聽呢首歌嘅時候，你聽到編曲其實佢下面好重嘅，即係佢好多重拍嘢同埋好電子嘅嘢咁樣，跟住仲有一啲 focal 嘅 effect 喺度，即係好似嗡嗡地好遠又走翻入嚟咁樣。咁但係即係我就會喺上面跳咯。你個想象嗰畫面就係下面好多亂石啊，然後我又唔係喺天度飄，我就喺中間嗰個位度浮遊咁樣，呢、這個就係輕盈啊。 哦，就好似 MV 我見到你彈下彈下喺個石屎森林嗰度嗰種狀態啦。 我見呢排 IG 都有呢啲 effect 啊，都有輕盈嘅彈下彈下嘅 effect 啊。 係喎、啊，嗰、那個 filter 嗰個公仔嗰樣嘢係咪你自己諗嘅設計？ 去我哋揾咗一個即係又做月亮公仔嗰個 page 合作，因為嗰陣時我喺好耐之前啲朋友已經話我個樣子好似月亮咁emoji，即係我有化妝咧，我就黃色嗰只啊，我冇化妝就是黑色嗰只，咁跟住咧，結果同有化妝同冇化妝嘅黃兒一齊 crossover， 就做咗一個 IG filter， 咁就做輕盈石歌咯。 你咁样讲完又系， 好彩冇睇过冇化妆嗰个 version 啫。 之前都冇谂起，你讲完之后就系， 系好似啊。然后我仲要将呢个名字发展到系俾咗我只狗，所以我只狗叫 Moon 咯。 Oh, OK， 好好啊呢个 笑到咁样。 我对你只狗就好惨。 个主人改名，认真到咁样样嘅， 唔讲嘢，哇，好靓啊！个名叫 Moon 啊，个点知原来 穿咗个古仔，原来系咁， 系啦。咁你呢个 浪漫咯， 浪漫系浪漫，浪漫，浪漫。咁所以呢个轻盈附带住呢个 filter 环啦。咁啊，亦都头先我哋即系嗰句有讲到，月尾开 show 冇彷徨啦。 系 而家准备嘅状态大概去到点样？仲有倒数唔够一个月咯。 是啊，练紧咯，即系所有嘢都定咗噶啦，咁要学嘅嘢都学咗噶啦，咁而家就开始练咯，即系同埋，我觉得系要准备自己嘅状态，所以最近都谂，咁我一次过唱都几多歌下，中间都冇乜点 break， 咁所以都有啲担心自己把声会唔会 handle 到，咁所以最近就揾紧方法去令到自己把声嗰个持久度会学耐少少咯。 哦，系咩方法啊？嗰、那个系？ 就是要练咯，同埋我问过老师咧，佢就话要听得好清楚，即系可能到时试声嘅时候要试得好清楚，要听得好舒服先至会容易啲唱，就唔会用错力咁样咯。系咪突然之间闷咗呢个话题？ 唔系，我听得好投入啊， 因为惊你要养声就反而系 唔好咁兴奋，系啦 ，calm 啲好嘅，对把声都好啲。 OK， 咁我哋就预咗黄然月尾 good show 啦，同埋好期待你嗰个苦练嘅。嗰、那个特异功能啊，嗰个技能、啊、绝技啊， 绝技，等睇。 OK， 好啦，再次恭喜黄然呢首轻盈新上榜嘅，谢谢你， 拜 拜。 能打劫那黑子也都抛弃。 六点半新闻之前，听我有黄妍妍呢一首《轻盈》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宣布，公务员和政府员工、医管局员工、安老及残疾人士院舍员工、中小学、幼稚园教职员都必须接种疫苗，否则要自费定期接受新型冠状病毒检测。林郑月娥说，公务员和政府员工现时的接种率达七成，如果未有接种疫苗就要每两星期作检测，九月时检测需要自费，并要在公余时间完成。另外，他又指医管局员工的接种率有 67%， 形容他们站在前线，有机会接触到受感染人士，而安老及残疾人士院舍员工的接种率有 64%。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說，面對變異病毒株的威脅，第五波疫情隨時在香港爆發，並沒有條件大幅放寬社交距離措施，即將到期的社交距離措施將延長至今個月18號。陳肇始提到，考慮到食肆涉及的風險，尤其顧客大部分時間不用佩戴口罩，政府在今個月會收緊 B 類餐飲業務員工的檢測安排，將由目前每14日檢測一次收緊至每7日一次，已完成接種疫苗的員工就被視為符合檢測要求。天文台话，预料现时位于雷州半岛以东的低压区会逐渐增强，并缓慢向东移动，在未来两三日横过广东沿岸海域，本周中期最接近珠江口，但路径和发展存在变数。受它影响，沿岸地区星期三至星期五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天文台话，会视乎该低压区的发展和动向，在今晚至听朝考虑发出一号戒备信号。预测本港是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听日稍后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至32度，初时吹微风，听日转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三四间中有骤雨和风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晚上8点半，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天马苑有意外，咁而家大交通比较挤塞，车龙排到近松屋村。就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天马苑有交通意外，龙尾喺松屋村。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车龙排到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车龙就排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空窗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署，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西隧的车龙比较长，龙尾去到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老街。龙翔道西行去狮隧的龙尾就分别去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和伟业街近常怡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欣怡花园，九龙去将军澳的车龙就排到落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繁忙，龙尾东山台。九龙方面，太子道东介乎御港湾至到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来回方向车多，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的龙尾在窝打路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果栏，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交通非常挤塞，而且车龙排到去新清水湾道近佐敦谷公园。咁如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一段嘅龙尾就去到牛头角下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快嚟到八月啊！八月二号，奔神 Monday Blues。今个星期拣嚟嘅一啲曲目咧，系呢个 weekend 嘅时候喺屋企听歌啦。咁然后会发现到 loop 下 loop 下，原来世界各地嘅一啲音乐人都好中意有一个 common topic 嚟写歌噶，就系、是、一啲童话背景嘅一啲歌词。咁而当中咧，嗰、那个音乐嘅类型亦都会非常之相近啦，因为牵涉到呢个童话故事嘅时候，不外乎两种嘅，其中一种咧就是、一种好有嘉年华感觉嘅音乐类型。咁所以今日咧就会带嚟一啲嘅，全部都系用童话作主题，但系同时间。又会令到你飘飘然的音乐作品。 他逼真的屋好似像，他坚稳的教我跪着，他绷紧的脑部何时又烦恼着？你可知这个地球上有千亿种怪异模样，发出酒馆照着迷幻告别惆怅。雪国去那雪秋心奇香，这局里发觉有麻瓜演奏一场。顽石心不知痒，陪我迷上荒漠，越过幻变生有十块木碎伸手看思小我就踏遍无数星斗，云雨来何清早，忘记俗世几斗。想沉默为谁坐着，再等等一世未中奖，再等等多世就结束当下，跟我失去旧模样，怪鸟说带我看太阳花，蚂蚁说要放肆，自亲于我膝下，我约你你却说要回家，明明还能有力几多惊讶，陪我迷上风雾，越过幻变身样，十块木碎伸手学思小魔咒，踏遍无数星斗，云雨来学清早，忘记俗世纪。 黎斯梦游仙境为背景的德伦斯梦游仙境，是林家谦。

一首歌同童话、同嘉年华都好有关系。歌曲名字不但只叫《火焰与森林的嘉年华》，而整个 MV 咧亦都系充斥住好多嘅童话故事嘅人物，梁爱丽丝啊等等。而呢个正正亦都系石卡诺瓦尼嘅特色。往往都充斥住一股好缤纷、好阳光嘅嘉年华气息。再次介绍翻一共四位成员嘅《世界末日》石卡诺奥瓦尼。不过唔讲唔知咧，虽然石卡诺奥瓦尼经常都系显露呢一个好乐观嘅一面啦，但系其实佢嘅主音亦都曾经有一段黑暗嘅过去，甚至乎系谂过轻生嘅。所以话每一个童话都唔一定系乐观光明嘅。 今日最后揀嚟两首嘅作品，都系童话嘅黑暗一面。例如这个灵感来自法国童话蓝胡子的无门，他们是 per se。 而最后这首作品讲的是薯蛋头太太。If you weren't born with it, you can buy a couple ornaments. Just be sure to read the warning kits, cause pretty soon you'll be bored of it.Hey girl, if you wanna feel sexual, you can always call up a professional. They stick pins in you like a vegetable. Ha ha. Kids forever, kids forever. Baby soft skin turns into leather. Don't be dramatic, it's only some plastic. No one will love you if you're unattractive. Oh, my sweet potato.Potato Head